不顾，此生约定不挂家， Oh, 呀， 什么？ 倒光了。 这回再是送 六 二回， 送六二回。啊，大弟，他是送六二回。他的父母就已亡故了。 见得呐。